Hey, I was doing 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 I dra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but I'm okay.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 每周五晚，我们聊点 有的 没 的。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and I broke down crying. 4 years no calls. Now you're looking pretty and I. 我觉得就是还是看自己的感觉吧。就是如果自己做这些事情能给自己愉悦感、满足感，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 care 别人怎么想。是，因为我觉得像仪式感啊，然后品质这种东西，肯定不是每个人的要求的标准都一样。然后你做了认为自己标准里的东西，别人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声音嘛。然后我觉得就不要在意就好了。 第十五期，耶！每次自己先嗨一下，西西你来开场吧，又是你的主场， 又是我的主场。OK， 这期又是有特别来宾的一期，我们请到的是我的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学妹，她现在在上海，是雨晴。雨晴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雨晴。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晴。我现在是在上海从事金融行业，工作的节奏还是比较快，但是因为之前也是一些生活的经历，现在是对于就是生活的品质还是我自认为还是有一定追求的，对，所以今天想来跟二位一起交流交流。 哎，我感觉听到雨晴的声音，这个一对比，就感觉我们两个糙汉，然后终于有一个温柔的小姐姐跟我们一起录节目，拉高一下这个节目的温柔值。 是的，是的，是的。哎，小璇，我们这一期我们两个是不是也要稍微保持一下淑女的姿态？ 对我来说可能有点难，你加油。 毕竟我们这一期讲的是生活的品质和仪式感，对不对？ 哎，但我觉得这一点上我可能想法会，我觉得比如说你表现的是不是温柔，或者你说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并不代表说你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或者是你对生活的品质有什么样的看法呀。当然了，这也听着很像是为我的这种粗放粗犷的性格找一些借口。 对，既然你们两个都已经说到了我们这期的主题啊，我就来说一说我们为什么邀请到雨晴，或者是说我为什么在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立马就想到了我要去把雨晴拉过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雨晴是我真的是我身边我熟悉的朋友里面最最有生活仪式感的人。因为他在上海，因为本来可能上海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有气质 compare with 北京，然后整个感觉就是非常的复古小资。然后雨晴呢，一个是说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姑娘，再有一个就是她生活里面我看到的她所有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无论是说家里面的装饰，过的日子的整个的状态，还有就是平时休闲娱乐的一些方式，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种好看且会玩然后又特别精致的妹子。这真的是我身边最最精致的妹子了，所以我赶紧就说拉过来跟我们俩聊一聊。 看朋友圈或者微博是特别赏心悦目的那种状态感觉。 对对对。哎，我想问一下两位啊，你们觉得什么是生活的品质？就是我们可以请雨晴先来说一说，感觉你应该会有一个自己非常明确的定义，或者非常清晰的一个定义吧。 其实就是可能很多人提起来就是生活品质，可能就是觉得要买很多比较贵比较高品质的东西，这是一方面嘛，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生活品质应该就是你亲手所创造的生活的样子，会让你觉得很舒心很舒服，你的生活是很愉悦很满足的，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啊，觉得这才是比较高品质的生活。但是因为可能有一些人的主观因素在里面嘛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也不一样。如果一定要给个定义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认真生活，就是它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可以是比较认真的去 研究穿搭，或者是认真的做饭啊，搭配好营养，我觉得都是生活品质的体现。 对你来说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方面？ 如果一定要说几个方面的话，我觉得家居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的家里肯定是一定要舒适的，井井有条，我是一个收纳狂魔。然后而且还要就是特别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吧，虽然我是现在在租房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套用那句很鸡汤的话，什么房子是租来的， 生活不是， 生活是可以布置的。对对对，除了家具的话，我觉得衣品也是会选择一些比较有质感的衣服，像我就会比较喜欢一些像丝绸啊或者羊绒这些材质，认真去研究一些穿搭。吃的东西也是，包括比如说选的食材啊，烹饪的过程，还有用餐的体验。我家厨房里我会买非常多既实用然后颜值又高的那种厨房小家电，别人可能都会觉得就是我租房子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嘛，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于我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可以提升生活品质的东西，还会买很多好看的餐具然后拍照。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就是每个节日我也会很隆重的去过，就比如说圣诞节，然后我们家的桌布就会换成那个红色的格子那种装饰，买圣诞树啊，然后烤那个姜饼人，煮热红酒，就是一定要很认真的过节。我觉得这个也挺在意的，我觉得生活里还是要有艺术在的，就比如说发展一些爱好啊，像弹琴、画画、看展啊，听音乐会，有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风格和歌手。像我现在家里都是摆满了就是我画的画，因为我定期会去画画嘛，虽然我现在是自己租房，但是也是买了电钢琴，每天都会就是晚上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练练琴之类的，我觉得也是生活品质吧。 嗯，听下来感觉就是疫情在各个方面都在毫无遗漏。对 对 对对对对对。其实刚刚雨晴讲的我有一点很认同，就是如果我们去 high level 的看什么是生活的品质，他讲说是要用心生活，认真生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通用的定义，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你把认真的把生活过好，可能是对生活品质追求的一种体现，但是具体落在你在哪些方面认真，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你的偏好可能就会不一样。像对我来说，就是我会很注重生活的实用性和效率，就是特别实用主义的那种人。比如说我对于单纯的好看这一件事情可能追求的就比较少，就像刚刚雨晴说她的厨房都是这个你既要使用颜值也要高的一些电器或者是餐具，但是我基本上比如说在这个方面的话，我都是比如说好打理、好用、好洗、好存放，就是从一个方便和舒适的角度去看，那让我对那个颜值的追求就没有那么高。就包括比如说去，我也很喜欢收拾家里，就是要把它收拾得很舒服，但 again 也不是，就是对于好看这方面追求就不是很高，我还是希望它能够舒，就比如说我在选一些生活用品的时候，我就更追求它的舒适性而不是它的颜值高，就是很多时候它可以共存，但是有的时候它可能也有点矛盾，那我就会去倾向于选那个更舒适的那种。当然我觉得可能只有一个方面是跟实用完全没有关系的，就是我喜欢各种各样的玩具和游戏，就是这个是就是纯粹是个人偏好，然后它会给我带来很大的这个幸福感，就是我看到他们就会开心的，就好像我家里有很多各种小玩具，然后包括乐高啊，这个就可能就是我觉得从这种个人的喜好上，你总有那么一类东西可能是会让你非常开心的，然后我就会花时间或者是心思去，也不能说经营吧，就是把时间和精力包括金钱可能就会花在这个方面。 我可能介于你们两个中间，一个是说我其实对于好看，或者是我其实特别认同刚刚雨晴讲的一点，是这个生活的品质感其实是要跟艺术或者是美是相关的嘛，所以其实我平时也是在有一些训练自己，或者是说去培养自己 对于美或者比如说音乐展览还有一些穿衣打扮风格啊这些方面的一些培养，这是我觉得一方面是能增加我的自信，然后也是我觉得我对于生活能够提高这个生活里面的怎么说热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我觉得也是说可以可能是会分场景，就是比如说在家里面的话，我可能对于颜值的追求，来客观一点分析我现在家里面这个情况，就是说我单个的东西的颜值确实还可以，但是有时候我发现他们的协调性并不是很好，然后我可能就是对于效率还是有一部分追求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它的放置我可能会就让它待在他本来的那个地方，我就是顺手拿顺手好拿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像雨晴就是特别擅长收纳这样的，可能我就不是说一个特别擅长的一个选手。对对，但是比如说像刚刚说我们对于艺术或者是对于美的这种追求，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生活的品质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它给我的这个体验让我能够有或者是提升自己的自信的这个层面会多一点。当然我也很赞同啊，很赞同雨晴说的那个房子是租的，虽然这是一个大白话，就是全部人都在讲就是房子是租的但是生活是自己的嘛。其实我之前有被别人 argue 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的钱是要花在你租房之后你的家里面的这些布置上，还是说要攒钱去买房。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买房的这个问题嘛，租房的这个里面其实我是觉得，当然这个也之后一会儿也可以跟你们来讨论一下，就是租房的这个房东他里面布置的很多你非常不喜欢或者是特别不在你审美点上的一些东西，你怎么样去改变，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挺有意思的话题。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上班八小时那个是我没办法选择的，或者是我只能说是工作的这种更讲究效率，或者是对于这种 decoration 没有特别自己没有什么主动权没有什么决定权的一个部分嘛。但是我下班以后回到家里面整个放松下来的状态，我就特别希望是一个我能够在这种状态里面整个人就是非常 relax， 然后再加上我看到的各个方面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以及我看到这个东西我会有一些故事或者是回忆点，我就比较喜欢这些有记忆点的东西，所以我家里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纪念物什么的。对， 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对于生活的追求不是很一样，我觉得这可能是也是需要想去思考的一点。就比如说刚刚你们都提到的艺术和美，我也很喜欢艺术，就像我每次出去玩我第一个先去的地方一定是各个博物馆，就是我也很喜欢艺术，但是我感觉在我真的这种生活当中，尤其是家居的生活当中，我对这方面好像就没啥感觉。我觉得有可能是啊，就是你如果想要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到那样的一个状态是需要付出额外的精力的，就比如说我是追求实用和效率，那你基本上是其实就是解决问题，你看到生活当中有什么不舒适或者是你觉得还可以提升的地方，然后你就去改善它，就是特别的直接。但是如果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从艺术和美的角度的话，是需要你长期去经营，持续性的往某一个自己希望的这种方向去做改变吧。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的吸引力小于你经营需要所付出的精力，我可能就会我就是单纯觉得麻烦，它对我的吸引力又不那么大，我感觉是这个平衡不是很一样，所以我在生活当中就不是很追求这件事情。但是比如说在出去玩出去旅行的时候，我就会很在意这个方面，这可能是一个区别，你想要把你自己的精力花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嗯，就可能我的生活比较简单吧。 是，所以还是人的主观因素，对，主观因素影响还是很大。 其实我特别想问雨晴的一个问题是说，因为我觉得你也属于那种工作比较忙，但是也会花很多时间在比如说你家里面的收拾，或者是说你对于很多生活仪式感的追求上确实是会花心思的，就是我觉得精力是一方面，但是心思可能就是也会花的更多一点。我其实有在想，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算是说花了我觉得我自认为已经最多最大的精力去 去经营生活了，但我觉得我依然赶不上你。我觉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安排这样的时间。 其实因为我每一天呢，就是因为工作的那个量也比较有弹性嘛，就是有的时候我也得晚上处理信息，然后或者是参加会议到挺晚的。嗯，这种时候的话我可能就会，说实话人的精力也都是有限的，花在就是自己生活上的一些时间就会相应的减少一点。你就拿个那个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像我那个自己插花，嗯，每天因为花都是要那个就是修剪一下，然后换水啊，然后打理枝叶什么的，一般不管再晚我都会给它就是好好弄一弄，因为如果不弄的话第二天可能花就会花期受影响，或者是就是有点儿淹了嘛。我觉得还是看内心的想法，你如果很想把你正在维就是维系的这些就是代表生活品质的东西去做好，我觉得还是有时间能挤出来的。就有时候你觉得就是现在不如去睡觉，然后就不去搞那个花了，其实就还是个人的主观因素吧。我觉得我就觉得每天我要给它换一换，不然就会看着不舒服。 我觉得听你刚刚讲的，我觉得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内驱的动力可能很重要，就是那在你的时间精力比较紧张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又要工作又要去维持生活，同时你还要休息对吧，睡觉很重要。那比如说在这种时候我如果下班比较晚了然后很疲惫了，我肯定会优先选择睡觉。我甚至啊有可能会去怎么说呢，我会优先做一些让自己个人舒服，比如说吃东西打游戏看电影，就类似这样放松的事情。然后去睡觉。 对， 就是然后但是就不会太想把精力，就是我之前也试图比如说养个花啊，在我忙的时候啊我就让他们死掉了，就是我就没有那么 care 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见证过，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会觉得哎呀第二天花就不好了，这件事情可能对你的这个心情或者是各方面的这个影响稍微大一些，但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啊还好呀，就是那就这样吧，我没有时间那我能怎么办呢，就是哎这样听上去真的我简直太糙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个人的定义不是很一样吧，就是在我这里可能这个优先级就明显的低了很多，就这种感觉。 还有就是像对，还有比如说家里一些东西，刚回家的时候换衣服啊，然后到处丢一些东西，然后我睡觉之前我一定要摆好收纳好。我必须要保持就是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就是家里都是很整洁的，我就会感觉就是一天早起就会觉得心里很舒服，就整个人感觉不一样了。当然这也可能是我强迫症。 哎，但其实我想问的是你是一直都是这样还是你逐渐变成这个状态的？ 我觉得应该是一直是这样，但是从去了国外就是自己生活之后变得更加明显了。因为就是出国才是自己真正意义上就是独立生活嘛，然后就是一个人租房子啊，做饭啊，料理一切的东西，对，然后包括收拾自己的家里啊什么的，对，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发现这些癖好越来越严重。 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质。对， 我就是逐渐在自己生活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自己的本质是吗？ 而且其实我觉得即使是像小璇刚刚那样，就是他选择的是另一种模式，或者就是让自己放松的这个模式，我觉得可能生活的品质一部分来说是提升自己，另一部分来说就还是能够放松自己，也是其实就是在大家在找更适合自己来放松，来切换就是从紧绷的一个工作状态切换回生活的时候的一种方式，只是这个方式不同而已。对，我刚刚想到就你们俩在说的时候，我在想说我每天如果我就在假定一个场景是我回来以后特别累，我一定会坚持做的一件事情，小璇可能知道，就是我一定会健身。对，我无论当天累成什么样子，我可能晚上12点1点钟就还在健身。 就你的内驱动力足够强大对这件事情。 对，因为你刚刚在说内驱力的时候我就特别认同这一点， 就是可能这个点是会让你觉得如果你不做这一天就过不去。我不知道它严格意义上来讲算不算就是它是对你这一天结束的一个仪式感，还是对你这个仪式感是不是这样来定义的。但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这一天没有健身，这一天确实是有点过不去的感觉。 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的这种个人的习惯吧，就是感觉你每天的 routine 里面都必须，就像我们睡前必须要刷牙一样。这个类比可能有点太弱了，但是就对你来说这已经是就是完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就完全无法想象我作为一个24小时从来不健身的人。 但是讲真，就是在玩比如说咱俩之前玩过那个游戏的什么，我就觉得我真的不如你，就是跟你日也没法比。这是另一个你非常擅长的领域。 对，就属于如果玩游戏或者是比如说拼乐高啊等等，就是折腾那些小玩意儿的时候，我就可以搞到很晚，就很兴奋，我就会很开心。前两天我还拼了一个新的乐高，因为乐高同时也可以作为家里的装饰品嘛，也是看到你自己的本质吧，就是我就是看到那些东西就发自内心的开心。我就记得我去年来就是出国的时候，你知道出国基本都会带的那些生活用的东西啊，肯定是大家都会带的。当时我记得我带了两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过来，然后其中那个小箱子里面全是我的这个7、8岁的各种玩意儿，你知道吗，就是光玩具就装了半箱，但是我无法割舍它们，就是包括有一些小型毛绒玩具我都带来了，就是专门有一个包然后提了一些毛绒玩具，就是我无法割舍我的这些东西，不远万里的把它们带过来，可能它就是我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包括现在我的家里也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玩具啊。其他的方面，因为比如说你知道就是我们三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出来留学的话你的生活是比较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所以就会希望能简化自己的生活，但是在这方面我就是无法做到，我就是我看到了我就挪不动步，然后我就想去买，所以就感觉来了之后又添置了很多。所以在这方面就是可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像健身对于西西来说一样，或者是把家里这个收拾的特别特别好特别漂亮对于雨晴来说一样，就是你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做这件事情，它对你来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然后你就会去追求这个方面。刚刚我觉得西西有一个点也可以聊一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刚刚你说健身对你来说像一个仪式感一样，就是这个仪式感是相当于你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你不过它就好像缺了一点什么。其实我是想聊一聊这个仪式感对于你们对于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需要这种状态，它能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嗯，我觉得仪式感能给人带来最大的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满足感，就是比如说你做了某件让你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比如说你就算一天工作然后再忙再累或者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等你做完了这些你觉得有仪式感的东西呢，你整个人的状态整个人的心情就会不一样了。就像刚刚学姐说的，就是每天去健身嘛，感觉不健身就好像这一天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就是完成了。对，然后我觉得最大的还是对心理上的这种作用。 对你来说仪式感是什么？ 对我来说仪式感比较琐碎了，就是很多方面嘛，因为对，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就是外貌主义的 啊，颜值至上。 哎，对，虽然这样有点不大好啊。 没有不好呀，我觉得很好，这就是你喜欢的东西。 我们的节目非常开放包容。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知道你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去追求它，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嗯， 我其实想插一句，就是雨晴刚刚在说这个的时候她稍微有点顾虑，我是觉得我甚至都没有觉得外貌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我觉得 对，我也觉得 大家都爱美的东西。 嗯， 对，这是一个你只能说每个人的偏好不一样，有人确实就喜欢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对于这种好看的东西它是有一定追求的，这是个人的一个追求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不能说评判它对与错 或者好与坏，我觉得没有这样的标准。 对对对，或者好与坏，是的是的。 对，嗯，就还是举例子说嘛，你像那个做完饭的时候我一般 这个习惯也是之前在国外养成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一个人租房子嘛，我也就是比较精致的摆盘，对，然后就拍那个一人食嘛，然后每一天都会坚持拍早餐，然后因为中午一般不在家嘛，然后在学校上课，晚上回家然后也要自己做饭，然后拍个一人食，然后就一直在坚持拍这些东西，积累下来感觉发现自己还是回过头来看啊，就是这些东西真的是能让人感觉很开心。 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段给你了一些精神上的支持，或者是说就排解孤独感的一种方式吧。 也可以这么理解。对 对，我觉得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是每个人的生活可能都需要一些精神支撑，然后这个支撑的来源可能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很一样，其实在一个人在同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也不是很一样，然后你在某一个时期可能建立了某一种习惯之后，你发现很适合自己，可能就把它保留下来了。当然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在某一个时期你需要一个东西，但是后来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可能你就不再需要它了，你就改变了你的习惯，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人是在不断的去变化的。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曾经我觉得有几年吧，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就前几年在国内并且很喜欢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很追求，就比如说我出去玩每天我也要这个打扮得很漂亮，然后要出去给自己，我一个人出去玩也会疯狂的给自己拍照，就是我会花很多时间去什么架那个相机啊，然后给自己拍照啊，我会觉得就比如说我拍到了那个很好看的自己的照片我就会很开心，就是我觉得那个状态是当时是很支撑我的。但我觉得最近这两三年吧，我就逐渐丧失了对这件事情的追求，就是我现在在出去玩我就没有那个动力去再给自己拍照或者怎么，我更倾向于就是喜欢一种更简单的出行的方式，把这个经历给记住，就我还是会拍照，但这个拍照的目的就不是说我为了给自己拍出好看的照片，我只是为了把这个记忆留下来而已，然后就会变得我会更希望把时间花在我能走更多的路，能看到更多的风景，然后去经历那些不一样的事情，就比如说你去打扮收拾自己然后去拍照啊等等之类，也是需要花时间的。我曾经之前出去玩就是在一个地方一待就待这个几个小时，就是为了拍一些照片，曾经是在那个状态当中，我觉得就是可能也是在一个发现自己的过程当中吧，然后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现那个可能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所以我就逐渐减少了在这方面花的时间。 对，我特别同意小璇说的，就是在人生不同阶段对于一些仪式感或者是生活品质方面的追求是不一样的。我其实在想是说我之前比如说上学的那个时候，其实对于节日的仪式感，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一个话题啊，就是对于节日的仪式感，就是过节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意义有多大。就比如说是一些什么圣诞啊，或者现在也可能会多一些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就这种时候你会不会比如说奖励自己买点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仪式感可能 partially 会跟消费主义挂上钩，但是就是它确实是一个对于生活品质的某一种体现吧。我可能这是对自己的奖励或者是一种奖赏，然后也是为了更加激励自己去可能更自信更好看或者是更有一些别的什么的什么其他方面的追求啊，这是一个点。我还想说的是说就小璇讲的在他不同阶段对于比如说拍照这件事情或者是对于穿衣打扮他的不一样的一种就是在这两年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我可能现在正在处在就是还处在一个出去玩我还是会想把自己稍微打扮的好看一点，然后留下一个是留下那个风景，二一个是留下我现在我觉得从我过去的这些年来讲我觉得是我状态最好的几年，就是我是想把这些 moments 留下来，一方面也是觉得我可能接下来人生里面最年轻的一 天。 对对对对对，那这是你的微信签名对不对？ 对对对， 我有印象的。对，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是我这两年特别特别想要保留下来的，所以 可能会有一部分人会觉得说啊，他好自恋啊，他为什么每次出去都疯狂的发照片，都发的都是自己的照片，可能有很多人会这么说我 I don't care， 就是我是觉得我是在记录我自己，我觉得我很自信很阳光，我觉得是在记录我自己最美好的样子，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认可也好，或者是说对我自己状态的一个肯定也好，然后这个可能也一部分会支撑，对，也算是我比如说在旅行的时候对自己的一些仪式感。 嗯，明白。哎，我觉得其实这一点还蛮重要的，就是你为什么会去做这件事情，就好像我个人觉得，我现在去回想我自己过去，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状态，就是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这种环境趋势所影响了。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像我们这种状态的，可能尤其是女生是非常流行这种状态的，就是你出门然后出去玩，然后有好看的照片，然后你可以发朋友圈获得无数的点赞，然后你会很有那种虚荣感。我觉得其实过去我有一点点被这种状态所裹挟了，就是我并没有去想说我是不是自己真的开心对这件事情。当然你拍到好看的照片可能你都会开心，但是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就比如说我现在再去看我以前拍的那些照片，然后我其实对于比如说哦，我拍到自己一张很好看的照片，我并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感。当然看到好的照片，就是我对于摄影也是，就比如说我看到拍的很好的照片，我是会就是本身是会很开心的，但是那个事情就是完全不需要有我在里面，所以可能后来我就会更 focus 在我能把这个地方拍下来就可以了。但是可能当时处在一种状态中，就是如果我拍了自己然后发朋友圈获得点赞，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有一点点陷入在那个状态中了。然后可能我现在再去回看我以前的各种各样的经历的那种照片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跟我的朋友一起记录下来那个状态远比我自己好看要重要的多。就是我看到比如说如果我跟其他人一起一些这个很开心的一些瞬间被记录下来了，比那些好看的照片要重要。包括比如说你有时候为了那个手机内存你会清一些照片，对吧？然后我就会优先保留那些比较有故事或者是跟其他人在一起或者能唤起我回忆的。但是如果我只是单纯拍了一张好看的照片，其实我可能并没有那么在意它。但是我觉得像刚刚西西说的那个就很重要，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能让你对自己产生认同感满足感，包括去记录自己好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一点我也很认同，就是每个人记录的方式不一样吧，但是我觉得能用这种方式让你获得这种满足感也好或者是认同感也好，是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为自己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去为了别人怎么想或者是别人怎么看你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分清楚这件事情还是挺重要的。 对，我不知道雨晴，我觉得雨晴可能因为确确实实雨晴是各个就是怎么说生活的各个方面就真的都很有品质感，你是不是也会比如说有，当然真心的朋友不会这么说啊，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吧。 对，这个肯定会有。是的，因为这个话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探讨过嘛，就是因为人的主观因素在里面，就可能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很重要，会让我觉得很开心，但是别人会觉得比如说他会觉得这些东西很作啊，很浪费时间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还是看自己的感觉吧，就是如果自己做这些事情能给自己愉悦感满足感，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 care 别人怎么想。是因为我觉得像仪式感啊然后品质这种东西肯定不是每个人的要求的标准都一样，然后你做了认为自己标准里的东西别人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声音嘛，然后我觉得就不要在意就好了。 其实关于仪式感我可能还有一个感觉，这也是我自己的这种体会啊，就是首先我觉得仪式感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其实相当于是给你自己生活中添加一点不一样的色彩，就是你找到了一些机会，可能这些机会对每个人来说不一样，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点不一样。就比如说 非常简单的例子，在刚刚雨晴讲的，就是在圣诞节期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能这个换一下我的桌布等等，布置一下家里等等之类的，然后让自己开心一点，就是你去生活中找这样的时机。我可能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仪式感，要去注意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不要让它成为自己的负担。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对我来说，如果就是比如说我去说你一定要去好好的过什么圣诞节啊，或者是任何节日，或者是甚至自己的生日等等之类的，如果强行的把这个想法或者是意识加到我身上，我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负担。哦，到这个时间了，我得做点什么事情，不然仿佛好像没有好好生活一样。我觉得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对我来说可能是有负担，所以我可能这个一个替代式的做法是，我并没有特别 care 说现在这个时间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或者是我一定要在什么时间做一个什么事情，而是说我想做一个什么事情，其实你是可以找到任何借口。就像那个西西刚刚说的啊，在一些节日的时候就奖励自己一下，我平时在生活中会找到各种借口奖励自己，然后也不 care 它是是不是什么什么节日然后就是去找到各种机会，然后能让自己开心一点。但是比如说如果刚好是过节，但是那段时间我比较忙的话，然后我就那一天可能过也就过了，但是我就不想让这件事情成为自己的负担，就是啊，没关系啊，圣诞节过了我把另一天好好过，或者是我什么时候状态好了我再去这个好好的让自己，就是给自己一点不一样的，给自己的生活一点不一样的色彩吧。我觉得可能我会，可能我就是一个怕麻烦的人，然后我就不想给自己的生活这个添加这些，你不能说是束缚或者是一些规则吧，我就希望能够越灵活越随意越好。所以我就感觉我去尽量的减少这些已经定义好的这种时间或者是仪式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更多的就是看自己的心情，我现在心情好了那就可以有仪式感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还是从自身出发了、 啊、 对, 对, 对、嗯、 从自身感受出发了、 嗯、西西你有哪些除了健身你有哪些是仪式感？ 其实我跟雨晴有一些方面比较像，就是比如说对于展览和这种，我是会经常会去看音乐剧和话剧，就是定期我要会去就是看一些这种视觉上会对我带来一些不一样体验的这种动态的东西。这方面是我不太能确定它是不是仪式感，但是我觉得是对我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补充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回到最开始我们讨论的一个点，是在于我其实是对于美或者是对于艺术感的一个追求，但是它其实并不是说仪式感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个仪式感我还是可能我的角度还是更在于这个事情我每天要做，然后如果不做的话我可能就过不去了，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感的事儿。还想补充一个点是，我觉得我这一两年以来我对于生活的品质感或者是就是整个对于生活的品质的要求，我不能说减少了，但是是我在精简。比如说我拿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就是我很多买的衣服我可能就选择比如说纯白纯黑，或者是就是没有花色，或者是说这个款式如果我觉得这个面料我很喜欢，这个材质我很喜欢，我可能会买它的其他好几种颜色，然后只要能保证我的日常就每天穿的不一样。然后我现在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行为，对，就其实我觉得可能一方面也是在为了让我提高自己的效率，然后花同样的精力但是达到更多，怎么说，就是最后的结果或者是说达到更高的一个效率吧，但是同时也能满足我对一些品质的要求，就是如果说衣服的话就是对于面料或者对于它材质，然后对于它好不好看这款式的问题，就是也能满足我的要求，但是同时也能减少我在这个事情上花的时间精力。这个是我觉得我这两年的一个变化吧。 哎，我觉得其实这是个蛮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想去讲生活品质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去想的是怎么去扩展自己的生活范围，但是很多时候可能这个生活品质也是一个抵制，我想怎么说呢，它其实有一点像抵制诱惑的感觉，就是其实你的生活中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诱惑的。我们从一个好的生活的角度，就比如说你让生活变得好看是一个 也是一个诱惑，就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你给自己拍一个好看的照片，可能也是一种诱惑，因为其实在这些事情里面你是可以获得快乐的，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快乐，可能我觉得。但我觉得需要分辨的是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这个东西，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衣服，哪个女生不喜欢穿这个叫什么去买漂亮的衣服，然后这个恨不得有一个这个500平米大衣柜对吧，然后每天都有这个不一样的衣服可以去穿，然后去追求这种流行的趋势啊，或者是怎么说，走在时尚前沿，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是看，那你是被这个环境所影响了，被这种风潮所影响了，还是说你自己真的在追求这种东西？就比如说你现在在简化你的这种穿衣的方式，可能是找到了一种你真的适合自己的方式，而不是说因为你是很容易被蒙蔽的，就是因为这个叫什么，我觉得不管从特别是从物质上吧，这个世界的这个诱惑是很多的，然后而人是可以从物质当中获得一些至少是短暂的快乐和幸福感的，然后我觉得去分辨这些东西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长足的愉悦，就是也是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就大概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我之前也有过就是类似那种，我会去看很多那种这个叫什么时尚博主，然后今年流行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要去买，然后一定要去穿，不然就好像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自己有一点点被这个状态所影响了吧。然后但是现在我可能就会很少去 care 这些东西，就只是去选自己喜欢自己觉得舒服的这种不管是衣服啊还是东西也好，就尽量的不去被这种所谓流行的趋势所影响，因为这个所谓流行也就是一群别的人定义出来，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啊，就是一群这个在这个行业里的人定义出来的一种状态吧，然后我就会希望去简化我自己的生活，然后去减小这些外界的变化对我产生的影响。 然后我其实因为在小璇刚刚说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跟我的日常还蛮相关的，就是其实在刚刚我们说拍照的那个阶段，我就想补充，因为我这段时间有对我自己做一个复盘也好，或者是说思考也好，我到底对拍照这件事情有多大的热情，或者尤其是说在出门玩，或者是说出去真的是做街拍，就是把自己可能在做往一个穿搭博主的这个方向在运营吧。但是其实我有时候会静下心来想一想，就是我对于这个当然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在意穿搭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要做持续性的这样的输出，一个是说我可能我的精力上不一定能够确保，二一个是我觉得真正的运营起来这个成本是巨大的，再一个是说就真的比如说刚刚小璇讲的是说你出去有很多时间，其实你拍照是很花时间的，就即使说你是在捕捉或者是说非常随手拍的那样的话，你也是需要摆 pose 或者是说在很多张里面挑一张出来，要选图要 P 图要各种，你还要想文案，就是它是一个很耗精力的事儿。然后之前其实我觉得我想分享的一个点是我跟我男朋友在出去，我们当时是要看日落还是在海边，我当时的一个首先在我脑海中想到的一个是说我想把这个记录下来，一个是说想把这个日落记录下来，二一个是我想把我在这个日落下面的这个状态记录下来，所以就拍了好多张照片。你们知道日落时间很短的嘛，就它很快就没有了，其实是他很耐心的帮我拍完了所有照片，但是拍完以后在天已经基本要黑了，然后之后他来非常心平气和跟我讲，他说你知道日落的时间很短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看一看呢，然后当时我就就是他其实这样有问住我，对，他其实有问住我，我觉得就是看日落这件事情本来也是仪式感很强的一个事儿。 是的是的， 对，尤其是这种大自然潮涨潮汐啊，然后日出日落啊这种事情。 对，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一点我超级超级有感触，就是之前在这个一开始那个 vlog 刚刚火起来的时候啊，我也知道，你知道作为我们这种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人就很想凑一个热闹，所以然后我又很喜欢出去玩嘛， 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就会，我还专门买了一个拍 vlog 的设备，然后就是会想去，就是出去，对对对，就是想出去玩的时候去拍一些东西。然后我拍了几次之后，我就发现它影响了我的旅，它其实影响了我的旅行体验，因为就是你需要去 set up 那些设备啊，然后去找好的角度啊，然后你关注的是镜头里有没有拍到好看的画面，那有的时候就忽视了你的眼睛有没有在好好的欣赏这个画面。然后我就会觉得啊，他可能喧宾夺主了，就是我出来玩到底我想要的追求的是什么，就是我是想要就是拍一个好看的视频回去吗？其实不是的，我更想要的是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感受，所以我后来就拍的比较少了。包括前一段时间，其实我不是之前跟我室友搞了一个 vlog，然后也是当时我主要的这个想法是，其实是想跟好朋友一起做点事情嘛。然后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出门因为想记录生活嘛，不管是出门吃东西啊，或者甚至散步啊，或者怎么样，我就总是去不由自主的想去想说，哎，这个能不能拍，然后要怎么拍效果比较好。然后也是我男朋友提醒我，哎，我不知道我们那个男朋友好像呀，就是提醒我说Enjoy the moment， 就是你被那个东西抢走了你的注意力，然后你就没有去关注当下你自己的感受和你的这种经验和体验。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那个 vlog 停止，有点暂停运营了的感觉，因为没有素材。对，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点吧，就是你从这个里面真正获得的东西是什么，你想把你的自己的精力放在什么样的方面。雨晴，你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想的？因为你也花很多时间，像你刚刚说的，不管是生活还是自己，你也拍很多照片啊，但是你也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对，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还是要平衡好吧，你就像我出去玩，我也想就是记录下当时的那个场景，或者是在那个场景下的我是什么样子的嘛。但是如果这些东西都完全不拍，就是只体验只去感受的话，回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少了一些回忆，就是可以看的东西，就可能当时我没有拍那个照片，没有拍那个视频，我可能回来之后就感觉就会少了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像照片啊视频啊，我出去玩是会拍的，但是我可能会控制好那个它影响我被影响那个程度，就我既不要就是被它影响的太多，然后我也一定会留点什么纪念。对，我觉得可以平衡一下就是这两者之间的一个程度。 所以你是会看心情吗？还是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有过这种状态，就是你一旦发现一个好的，你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因为就是你去做那些这个拍照啊等等之类的也是蛮花时间的。然后当你在那个状态当中的时候，你是就怎么说，你进入那种状态可能就有点难跳出来，就是啊，我就想拍一些好的照片或者是视频，在这个地方就有可能错过一些东西。所以你是怎么去平衡这件事情？ 其实说实话我自己也没有平衡的特别好，我其实也是有一些就是被就是花过多的时间去搞这些拍摄，然后会被影响。我觉得要看跟谁一起出去，如果 这个很重要， 跟你一起出去的朋友非常喜欢，对，如果你们都非常喜欢拍这些东西，你们可以一个人拍就好了呀。对，如果你要是跟那种非常注重体验的人一起出去，那我就是还是觉得不要就是因为自己花太多的时间在拍摄这些事情上而影响了就是一起出去玩的人的心情。对对对， 其实我跟小璇有一个就像我们之前其实讲过，就是我当时去台湾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人扛着三脚架然后拍照，就真的确实是你光准备好那些设备然后自己试在哪个地方就真的花了好多时间。但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放在现在叫打卡，但是我当时是觉得我如果不记录下来我可能就忘记我去过哪儿了。 那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你把那个地方拍下来和把你自己放进去这件事情对你们的区别是什么？因为如果你只拍景的话其实是简单很多的，就是我个人的体验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你追求那种特别极致的摄影，那摄影发烧友那是另一件事情。我们是为了拍这个好看的照片留住记忆嘛，对吧？那有没有你自己在里面对你们的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就像学姐说的，可以记录自己在当时那个场景的状态，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你就像再举个其他的例子，比如说拍美食吧，就很多人吃饭就是就吃了嘛，也不会说哎我要摆个什么造型，我要拍个照。但是我就觉得因为我有这个分享的欲望，然后所以说我想把比如说探店一些美食，然后我想拍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所以我会很精心的拍一些照片，然后我现在就是会发大众点评之类的嘛，然后对，然后会对其他人的比如说一些去那个店之前的一些决策啊产生一些帮助吧，我觉得和分享欲有关系。 哎，对，我觉得这个点我倒是很认同，就是确实是跟分享，对，就是有的人是特别喜欢分享，但有的人是觉得我的生活是不太需要被别人知道我的状态的。 对， 就是这也是两种，就是怎么说，就两种不太一样的感觉。 就是这种分享的欲望是给你们带来一种满足感吗？还是说你觉得能够帮助到别人，还是怎么样？就是你从这个当中获得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程度是，哎，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个好的地方，特别想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其实我倒是不会写大众点评，但是一般我去过的地方，我就会特别想分享给至少我身边的朋友们，就是我就推荐一下。对，可能也不是为了完成，比如说店家需要团购什么那种任务了，但是我是真的是发自内心我特别喜欢的，我才会去做这样转发推送的这动作吧。 我觉得我是一个分享欲还比较强的人。对，然后一方面就是分享一些自己的生活嘛，也算是一种记录，然后再就是一些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写大众点评类似于这种事情，我觉得就是它不仅仅是一种记录，也可以就是帮到别人吧，就是形成一种比较就是有一些价值的信息在，就是沉淀在网络上，然后可以被别人看到，对，可能产生某个影响。 理解理解。我其实自己，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我有时候自己在反思，就是对我来说，我也是一个这个叫怎么说呢，这种分享欲蛮强的人，但是我可能我的分享欲更多的是在于我的一些想法呀，然后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偏精神层面的这种分享。但是曾经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也曾经有那种我也喜欢发照片去分享啊等等之类的，我可能还是我当时我觉得我是在一种虚荣感里面吧，因为就是这种分享是能给你带来这种别人的关注，别人的称赞也好，然后我很enjoy 那个状态，就是我会去关注我的朋友圈有多少人点赞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如果没有人点赞我还会想，哎，为什么大家没有点赞，就是会有，就是对，就是会有一点被这个状态所影响了，然后就会去期待别人的回应，然后去看说我的这个分享会不会，就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反正我自己的体验是你是容易陷入这种状态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虚荣感嘛，然后当你能获得那些回应的时候是很容易再去追求它的。然后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啊，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喜欢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好的，就是你能从这种分享当中获得这些快乐，我觉得是很好的。只不过对我来说，我可能逐渐发现了它不是叫什么，我不是真正的快乐，就是它其实只是一种 可能他对我来说只是一种虚荣感，其实我并没有特别的在意别人对我生活的关注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还是看清楚自己内心想要什么。我觉得真正就像那个你们讲的说，这种分享能直接给你们带来这些快乐，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生活当中你能发现任何事情能给你带来快乐都是一件值得珍惜的事情，就是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对所有人都能带来同等感觉的愉悦感的。如果你发现你做一件事情真的能给你带来那种长足的快乐，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只不过我一直在讲这个方面是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我被那个表象所有一种 裹挟 蒙蔽了的感觉。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嗯，我确实有看到一些这样的，就是我的那个朋友圈里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们就是真的很 enjoy 这样的状态，然后就是他觉得拍到好看的照片可能比自己看到的风景还要重要，然后喜欢，就是真的非常的喜欢分享，然后就是对这方面有追求吧，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状态。嗯，对。 嗯，其实我觉得小璇说的那个点，我有时候也在反思自己，就是我不否认我自己的虚荣心，或者是说我其实也会关注点赞或者期待点赞吧。对，我觉得这个现象就是我不能就是直接毫不负责任的说啊，我就不 care， 我只是纯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存在的。但是我觉得有期待也不是说不好，就是其实这个期待有时候也能给自己带来满足感，或者是让自己喜悦吧。对，但是其实就另一方面，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如果别人没有或者没有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你可能就是自己的伤心或者是说自己的那个感受不太好，这个就我现在不太知道该怎么解决。但是对，但是我是觉得是一个还蛮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即使说聊到拍照也好，或者是说聊到就是精简生活，或者是聊到大家对于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其实有说到了旅行嘛，或者是对很多生活方方面面它有一些仪式感或者是品质方面的追求。那因为我在想说，我们用花时间或者是花精力来经营这个生活的时候，有一种心态是让自己感觉到心安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啊，但是对于我来讲，可能就是仪式感这个事情是为了让我自己更有一种我觉得我对自己完成了这个任务。然后就像是比如说我对健身，我今天打卡了，完成了，我这天就过去了，就过得去了。就是你们有没有相似的感觉，就是非常心安，然后又有这种获得的这种满足感特别强烈？ 我想想，因为我觉得就是具体可以表现的事情都比较琐碎嘛。如果说哪一个事情，就对，就像健身对于学姐而言就是这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还真的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能让我心安的仪式感就是可以来源于很多事情， 比如说， 对，然后每天都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然后拼凑起来的。 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能给你带来快乐你想去做的事情，我们都不能说它不是那么叫什么，不是那么花时间，或者说不是那么复杂的事情，但其实对你只要真的喜欢，我觉得它对你来说就是重要的，就是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它组成是这些小事组成了你的生活，对吧？然后让你感觉到幸福的来源，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很重要的。 对，你比如说我睡觉之前的话，我会点个香薰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闻着那个味道就很舒服。对，如果就是某一天可能我忘了去弄它，我就会觉得啊，睡觉的时候就是少了点什么。 哎，其实这种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应该还蛮多的，就是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些叫什么，你感觉生活当中 自己保留节目，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每天都要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对，就比如说我基本上可能喝咖啡就是其中一个吧。 对，其实对我也是。 对，就是我喝一杯好喝的咖啡是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一天也会觉得就是 整个人的状态会比较好吧。你说它是个小事也是个小事，但是它就会影响我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嗯，对，我觉得这可能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嗯， 对，可能在别人看来是比较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是能影响自己特别大， 就是对自己也很重要。 嗯， 嗯， 是的。 哎，我特别想聊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们三个是不同的星座，然后我们三个其实从刚刚聊的这个整个过程来看其实蛮不一样的，就是有相似也有特别不一样的点，就是有没有感觉到说其实星座对这个东西是有影或者是说就是比较共性的一些差异的。 我觉得星座影响还是挺大的。对，因为我是金牛嘛。对，我是金牛，然后我男朋友是天秤。因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研究过星座，就是金牛是属于那种金牛和天秤的守护星都是金星，然后金星的守护神是那个爱神维纳斯。对，然后所以就是在很多事情的，比如说在对于美和艺术的追求上就会非常接近，然后天秤也是典型的就是颜值主义。对， 这个 可以说我男朋友比我还要精致的多。对对对，然后是的，他作为一个男人的精致程度让我都震撼。对，然后因为也是有这些共同点所以能聊到一起去嘛，然后比如说我做很多事情他会觉得他挺认同的，他不会觉得作啊，或者是觉得哎，你为什么要搞这些东西？对，就是理解更多一点。是，所以我觉得星座还是影响挺大的。然后金牛的话，我觉得，就是在追求这种仪式感或者是品质方面，会更加靠实用一点。就是我，比如说我就是买那种，那个小家电的时候，我也不仅仅只看颜值。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它的实用性、便捷程度，然后能多大提高就是做这个事情的效率。 双鱼座有什么想法？ 来，双鱼有话说。我觉得双鱼其实在很多人眼里是就是多愁善感，我觉得这标签是非常明显的嘛，就是多愁善感啊，或者是说艺术细胞比较强。当然我觉得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也好，还是就是一个统计吧，就是爱因斯坦是双鱼座，然后有很多艺术家，贝多芬还是谁，就是他们可能是右脑比较发达，就是可能在这个月份出生的人，所以可能对艺术感或者是对美也好，还是可能达芬奇 maybe 也是吧，还是像刚刚所说的，我们对于这种审美颜值然后这种美的追求，因为我们刚做归类的时候我已经其实把美和品质有一部分是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而且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我男朋友也是双鱼，就我们两个都是双鱼，就是其实都是 我男朋友也是双鱼， 对，我们对于对，我觉得我们好多 taste 是很像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两个为什么能有话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吧。 就是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首先我先说啊，我对于星座这件事情的科学性存疑，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能够看到一些共性的，就比如说像你们刚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双鱼座，我其实在我男朋友身上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到，就是他其实对于这种生活中怎么说，对于好看的追求是比我要强得多的，就我是那种非常这很大程度偏向，对对对，偏向于实用主义和追求效率的，但是他就会很多时候会考虑，哎，这个东西好不好看呀，然后搭配的怎么样啊等等之类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中主要是他在把控这些事情。然后就是比如说如果是一些跟这个美化我们的家里或者是装饰性的东西，我都会去主要参考他的意见，因为我就完全没感觉，就是我可能当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跟星座直接相关啊，就是我觉得至少我作为一个水瓶座是很怎么说呢，喜欢那种自由的状态，不喜欢被限制，然后就是比较没有拘束的那种感觉吧，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多东西可能对我来说是束缚，我就不想去考虑他们。然后当然在 在很多其他人的这个眼中想法中可能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就是 你天然的对那个东西有追求。就像我啊，我当然对好看的东西也喜欢，对吧，就是谁不喜欢呢，但是我不会花更多的精力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它不在我的那个优先级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这是一个区别吧。然后确实我觉得我男朋友的审美比我强多了我就是没有这方面的细胞感觉我就会觉得啊，好用就行呀，就是我就不太会去考虑那个就是特别关注比如说颜值或者是审美的这个方面。然后我觉得可能也跟这种敏感程度有关，我是一个各方面都不是很敏感的一个人，就相对来说比较神经比较粗糙吧，就是这种感觉，然后过得也比较简单。然后对对对，但是我觉得相对更敏感的人就容易就比如说同样审美上的差异可能对你们来说带来的影响就很大，对我来说我当然也能看到区别，但是对我来说影响很小，我就不愿意去花精力去处理这个问题了。 其实我觉得就还是无论是从星座的角度来讲还是我们的性格角度来讲，或者性别啊，就男生女生之间，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大家就还是对于品质的要求或者是定义或者给这个品质这个词做的分类不太一样，就还是当然这个很复杂，就是也跟他过去的经历或者是说他成长里面的环境对他的影响，然后人际关系带来的影响，就这、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分析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对对，但是对，就是感觉这个我觉得我们趣味相投，或者是说我们关系，比如说女生之间我们姐妹嘛或者是闺蜜，然后我们又和男朋友之间就怎么样找到亲密关系，就是可能很多就还是说一些刚刚我可能用到一个词，就是他的 taste 比较相似，所以他对于这种方式生活品质的这种或者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认同，才能让你就是更融合或者是磨合的更快，或者是能减少很多矛盾，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 其实你说这个我想到一个方面，就是你所处的环境或者说你身边的人对于你追求生活品质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比如说你跟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或者是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当中，我觉得可能还是挺明显的。就比如说如果你跟一个特别精致的室友一起住，我只是举例子啊，你可能就会被他影响。然后像我的话，我感受很深的就是我来美国之后，因为我在村里嘛，就是这里所有的人都很粗糙，我就变得更粗糙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被这种整个环境的趋势或者身边人生活的状态这种趋势影响可能还是挺明显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就怎么说，雨晴在上海肯定特别有话说。 其实因为上海就是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就是节奏肯定会比北京慢一些嘛。然后像上海的一些老阿姨，他们都是就是感觉就是六十多岁的那种年纪吧，六七十岁了，然后在街上走着，也有时候都是很多衣服都是穿的比较讲究，一看就是精心搭配过的，并不是那种大红大绿，就真的是就是蛮好的搭配。对，然后然后经常能在餐厅里就是看到就是几个比较年长的老阿姨一起喝下午茶，一起聊天，哇，就觉得那种状态真的很好。是，对， 精致名媛， 然后就是能够把生活的节奏然后放慢一点，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部分，然后经营好。对，我觉得这是就是上海这边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我特别想补充一个点，挺有意思的，是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有一个创业公司的老板，然后他是要relocate 到上海那边，然后就是在那边去建自己的 team， 结果他就在选址的时候就在说，我一定要选一个离商场或者 shopping mall 就是这些这种生活区远一点的地方，因为我特别 他是特别怕他自己的员工，就是因为工作生活分不开，然后就都去就都出去浪了，你知道吗？就让他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但我觉得上海应该是一个就是挺难的吧，就是因为可能周边什么各种好吃好玩的呀，好逛的呀，就真的还挺多的，就是可能比较好发现这些好，就像你感觉雨晴就经常会去探店什么的，就是挺多的，就而且每一家的特点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就没有那么趋同化。但北京，嗯，我就不想讲了。 对，所以之前就是创投圈都是说嘛，如果你做消费品的创业，一定要先在上海，先在上海打市场，如果上海人的口味都能被满足，那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 上海作为一个标杆是吧？消费行业的标杆。 对，就是每天大家面临的新的东西太多了，就是新的选择，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然后就可以尝试嘛，所以竞争也会更激烈一些。 我其实突然好奇想问，就有点也不一定是跑题，就是因为你刚刚说你之前工作的时候会看这个行业嘛，就是跟消费相关的，你有看到一些这种行业上的一些趋势或者是倾向性吗？比如说不同的地方或者是不同的人群对这件事情的这种反应是什么样子的？ 像一些就是比如说新茶饮还有烘焙行业吧，然后你像烘焙行业在北京的话比较高端的，应该是最高端的是黑天鹅，对吗？ 嗯嗯嗯， 对 对。然后但是我们研究了一下黑天鹅的产品啊，我们觉得就是南方有很多企业都是可以就是吊打黑天鹅的水平，但是价格却只有它的可能五分之一四分之一这样子。就是同样如果用黑天鹅，对，如果要做出来就是黑天鹅那个价格客单价的那种蛋糕啊甜点啊，形态和品质绝对不是他们就是产品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对，然后对整体品质就是南方北方会有一些差距的。 哎，我觉得你提的这个点特别有意思，就是南方北方的这个区别，就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在想我的这种直觉，我也会觉得好像南方更精致一点，有更多生活的色彩，我不知道为啥会这样啊，但是确实我有这种感觉，你们有这种感受吗？就是去南方的时候就感觉哎，好像生活更多姿多彩一些，吃的也更丰富，然后大家也生活得更精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错觉还是怎么样，但我觉得你刚刚雨晴讲的还是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发现。 嗯，我觉得我想补充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我本身所做的这个工作来说，就因为我的工作里面其实有一部分跟设计咨询很相关，但是设计咨询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了解这个行业吗，其实有很多好的公司都在上海，然后他为什么会有就整个头部的那些企业都在上海，是因为上海人上海的那些就是他们的甲方买单嘛，但是你要在北京做这样的服务是没有人买单的，就是因为就是设计不被作为就是我这个产品出来或者是说我这个整个服务体系出来以后，它不作为一个特别需要考量那个优先级的前列，所以就是买单的情况就不是很好，所以也做不起来。然后这是一个方面，所以其实设计从一部分人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大家对于这种美也好或者是说品质也好的一个差别吧，就是这个态度的一个差别。对，然后还有像其实我刚刚有想到这个可能就已经不是在比较南北方的差异了，就是国内的南北方差异，我特别想到一个餐厅，是就在雨晴刚刚讲到黑天鹅的时候想到一个餐厅，是那个 Cheesecake Factory， 小璇肯定知道了，就是它是美国一个比较就是那个 Cheesecake Factory， 它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美式的甜品，但是其实我不知道它在美国的价格可能还好，但是你知道它在国内的价格真的高到它跟 Lady M 差不多，其实 Lady M 也是纽约那边过来的嘛，对，就是一个 slice 的那种蛋糕就是卖到七八十一个 slice， 然后你真的如果一整个的话其实跟黑天鹅的价格差不多的，但是你要讲真它的 形就是它的状形状好看吗？然后它味道真的那么好吗？我觉得就是品牌的溢价，然后除了品牌的溢价，没有任何美感所美感可言。我觉得，对，就口味上可能也这个分数也不会太高。我觉得这两个都挺典型的，一个 Lady M， 一个 Cheesecake Factory， 就都是美式里面的这种甜品代表。如果我们从这个就从蛋糕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黑天鹅更多的是对它的竞争环境没那么恶劣吧，就是北京本身就没有那么多真正那么好品质的 恶意涨价。 对，然后就是这都是市场定价嘛。 对，是，这点特别重要。 对对对，然后就是没有这个能很好的竞争对手，但是在南方的话，你随便去什么甜品店就觉得都很棒，那你就没有办法去获得那种溢价嘛。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国外来的品牌，很有可能是这个它就是这个 marketing 做的比较好，包装的比较好，所以它能够卖出那种品牌溢价。嗯，我们突然聊到了这种商业，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对，所以为什么黑天鹅不发展南方的市场？ 竞争不过是吧？ 是有道理的。嗯， 没，根本没有市场。除了它没有竞品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一个是从我们讲上海那边，可能整个南方会觉得有点笼统，或者是有点偏颇。我们拿上海，它其实是有很多是在自己做自己的品牌，或者是说自己在做自己家的这个产品，它设计自己的这个产品，它有一定的独特性。包括其实我之前去欧洲玩什么的，我感觉就大家不搞连锁的，尤其比如说咖啡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对咖啡就是还稍微做了点研究，因为意大利其实是直到可能就这两年才把 Starbucks 引进去，而且只在米兰。 我也听说， 对，就是他所有的咖啡都是自家搞自家的，然后要么就是说我自己家就味道和别人都不一样，我一定要有这个独特性和别人差异的点，所以我才能有自己怎么说呢，就是一定的客群是真的是买我自己这个单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刚刚讲说竞品真的很重要，或者就是它北京在这边没有竞品，二一个是我感觉北京各处都是一些连锁的东西，就口味都很趋同。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大家对这个没有要求，二一个是它越是趋同可能就越养成了大家对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就大家不挑了，就大家没那么挑剔了。 嗯， 即使在生活品质上也是追求效率是吗？就是对于这种 对对对 吃喝玩乐也在追求效率， 是 实用主义。哎，其实刚刚我们聊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引申的也挺有趣的，因为我们都有这种海外的经历嘛，你会觉得国内和国外就是这种生活经历在追求生活品质或者是仪式感这件，就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上会有一些这个很明显的差异性吗？就是你们的体验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当时出国的时候是出国读研究生嘛，因为本科还是国内念，所以那个时候国内就大家住宿舍，其实也没有就是特别强的意识我要搞一点什么能满足我自己的东西，因为毕竟都是公共空间嘛。然后感觉还是真正意义上就是开始有自己的小生活，然后去追求就是可以就是满足自己对品质方面一些需求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还是出国之后才做的。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完全是自己在生活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慢慢在摸索，自己慢慢在形成养成一些习惯。你像当时比如说吃的一些东西其实也是会受一些当地人的影响，像开始尝试一些比较新的食物，像奶制品，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知道什么乳糖不耐受，原来我喝牛奶老是拉肚子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然后就开始喝一些植物蛋白啊这些饮品之类的东西，然后就会然后住的话因为也是租房子嘛，然后就开始布置啊，然后后来去了悉尼工作，然后因为是在那个它最繁华的市区嘛，那边然后街上的人 也都真的穿的特别讲究，对，然后从那个时候我也在研究一些比如说职业装的一些穿搭什么的，我觉得环境对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那在悉尼生活和在上海生活的这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非常接近，就是在上海很多个瞬间我都觉得自己在悉尼。 哇，那悉尼看来还是 就是那种状态， 对，很大都市的。 对，然后悉尼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澳洲我觉得两个城市，一个是悉尼一个是墨尔本，因为墨尔本是咖啡之都嘛，然后悉尼也是个很艺术的城市，然后新南威尔士的那个美术馆我都是有展必须逛的，我觉得这两个城市就非常的就没有那么快的节奏，就是会有很多就是很丰富的那种活动啊，可以就是满足对一些比如说仪式感的追求这样子。对，因为我读书是在堪培拉嘛，就是那个首都，也是比较村儿，所以这方面的活动会相对匮乏一些。对，然后堪培拉当地的人像穿着啊各种就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包括一些城市的外观啊建筑就完全是感受是不同的。然后在堪培拉的时候我出门也会穿人字拖。 哎，好像 American Life。 对，然后在悉尼的时候就不会，我要穿小高跟。对，影响是不一样的。 对，我其实刚刚想在那个雨晴说到她的对于奶制品就是在出国之后啊就是知道乳糖不耐这个事儿，我特别想补充的一个点是我不知道是因为社会发展到了那个程度，或者是说大家怎么说，我真的也是在留学就是出国以后我才发现 OK 原来奶是有这么多分类的，就是有一些是什么什么什么 free 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它是有不同的分类，就是会适应不同肠胃或者是不同人群的。然后包括我回来之后也是有一次我在跟老板聊天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胃不好，然后有时候会就是会去医院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聊这个问题，他就说其实你知道就是国内其实是大家都不知道就是会有人是对那个麦麸还是什么麸皮是过敏的，或者是什么小麦的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整个成长环境里面没有被人说过这个事儿，或者是教育过这个事情，或者是说有谁提醒过我们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过敏源。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是因为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样，它会让人有这方面的意识，然后这个可能也某一部分也算是生活品质的一个体现吧。但是可能更底层一点，可能这就是还没上升到品质，至少是和这个生病或者是这种健康相关了。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如果看国内的话大城市肯定好一些啊，就是大家生活水平比较好，但是你如果真的放眼国内的很多地方才刚解决了温饱问题， 温饱还没解决， 所以可能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确实也跟社会的发展阶段有关，就是还是你之前经常提的那个马斯洛的需求，就是当你解决了底层的需求之后你才能去往上追求嘛，那现在可能国内才刚刚发展到一个腰部的阶段，我这么说吧，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你像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话，它早就不需要考虑这种基本的生存问题或者是温饱问题了，那肯定很自然的你就去追求更高的品质啊，然后包括去有一些更细分的这种产品的 更多的选择 等等之类的。对对对对对，是的， 还是一个发展的阶段，就像因为我看消费行业之前有研究过那个植物蛋白奶这些东西嘛，然后其实2019年是中国植物奶的元年，就是2019年开始有这个概念，对，但是这些新品牌都做得很难，因为他们市场教育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每天面临各种各样的奶，我不知道我喝这个植物蛋白有什么作用，我为什么要买它，对，然后市场教育非常难，所以即便是已经都过了一年，就是今年的情况也不是特别的好，除非它场景切的特别的就是刚需，比如说坚果奶就是替代那个固体的坚果，对，除非是这种场景替代， 其他的就是会面临市场教育的问题，对于这点感受还是比较深。 对，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因为我喝咖啡，所以我会买那个燕麦奶嘛，其实也算是植物蛋白的一种。它的我不知道是因为它因为市场没有做好，还是它的成本确实就这么高，就是因为它实在是太贵了，就真的喝那一桶我可以喝十桶别的奶。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怎么说呢，就是我对于我喝咖啡这件事情品质的追求，但是它确实是 over 了，就是我在这件事上的预算，所以对，所以就还是说这个是一个 balance 的过程吧。 嗯，理解。我觉得在一个在这个任何一个产品品类在市场刚刚发展的时候，一开始先做的这些产品是很难去平衡这个成本啊，然后利润啊，包括你怎么去教育市场啊，这些方面都是很难的。你只有比如像美国，真的你货架上你去看牛奶那个区，可能一半都是类似什么像你刚刚说的燕麦奶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特别普遍，很多人都去喝。那其实当这种产品多了之后，你的整个产业链成熟了之后，你的边际成本是很低的，所以你才能做到一个这个量大经济实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国内确实在这个方面的发展阶段，你包括其实比如说像追求健康的饮食这方面也是国内我觉得可能大城市做得好一些。我觉得我去想比如说我们如果真的去想我们爸妈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他们对于健康饮食的概念跟我们应该很不一样，就是他们没有去建立过这样的一种体系或者是观念。但是在国外这就是一个，即使我现在在村里就是最可以说是最村的地方了，但是人们同样还是很注重这些东西，因为它已经是发展成一个社会的常态了，这个阶段还是差挺多的我觉得。哎，所以像这种在不同地方生活的这种，尤其是在这种不同的这种发展阶段的地方生活的这种经验，对于你们现在追求这种生活的品质有什么影响吗？就给有给你带来什么改变吗？ 我可能跟雨晴不太一样，我觉得我去美国留学那段时间对我的影响反倒没有对品质上就是影响特别大，反倒是因为就是这两年我出去旅行，尤其是我走过的国家比较多，而且更多可能是比较已经在一个高福利的这些社会阶段的这些国家，然后去看他们的生活状态，我会觉得就是在观察到他们的那些状态之后，我会做更多的思考。就是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那样的生活节奏或者他们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因为他社会足够强大可以支持他养老也好，或者是给了他很多补贴也好，他才有更多的时间或者是精力去operate 自己的生活嘛。但就像刚刚小璇讲，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人没有解决基本的生活这种温饱问题。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要跟怎么说呢，就是对生活品质它是要区分开的。是你比如说无论是在法国也好，或者是说就欧洲我去过的那几个国家，我去过很多就实际上是比较一般或者是很破旧的房子，因为我会去住 Airbnb， 然后在那个情况下我会去看它，虽然那个房子很破旧，但它里面的东西都是蛮精致的，或者是说很干净然后很整洁，然后或者是就是房主会对这些里面的摆件就特别讲究。我觉得就是可能讲究这件事情也一部分能说明就是这个城市的人或者是说这个国家的人他对于生活品质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表现吧，一个映射。对，然后当然我是觉得上海那边可能对就是还蛮讲究的，但是我不知道啊，就感觉我身边我在北京这个感受就比较弱。 感觉也跟时间的积累有关系，就是我们真的去讲这种生活品质方面的话，上海至少是从100多年前就开始这种状态了。你就去想这个民国初期的时候，上海应该是最精致的城市，就是所有的这种 西方带来的影响都是优先在上海。你像 对对对 对对对，就当你想当时的这个上海的什么贵族小姐什么的，是真名媛，就是他们真的去那个生活品质都很高，所以可能这种时间的积累就很强。但是你像你去想北京的话，之前的历史都是主要是以这个政治为 抗争 首要因素，然后对对对，所以这方面的这个肯定叫什么，至少这种积累是少很多的。就像那个我们最开始有提到，比如说上海有一些老房子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很漂亮的那种建筑啊等等，然后也会有那种很精致的，虽然是老房子，但是里面就像你刚刚说的，像在欧洲的那些国家一样，你能看到那种，但是北京是特别特别少的。就是你去想北京的老房子，我就想起胡同什么的，好像至少我个人感觉和精致没有什么关系， 跟美没什么关系。对对对对，我能想到的就是拥挤。 嗯，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北京没有经历过，北京没有经历过这个发展阶段吧。嗯，对，所以可能这个差异还是蛮大的。 嗯，其实，哎，因为我们三个人家里都是山东的，对吗？ 对对对 对， 嗯，因为其实我特别想比较一下山东那边的那个情况。嗯嗯，对， 山东是更讲究实用主义吧。 对是 是的，因为就是可能我觉得也是因为一些历史的原因嘛，然后传统啊习俗啊什么的，就是给人骨子里的那种，也不能说是烙印，因为也都可以改变，但是改变太难了，我觉得 需要时间，需要一代传一代， 以及我没有看到很强的驱动力去改变，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去，就是，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是。其实我有很多时候，我特别想跟我妈说，我说你学学上海那些老阿姨，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小时候生活的，是怎么，就是很 enjoy 那种状态嘛。然后但是我妈就觉得你在说什么。对，就沟通非常困难。 哎，我特别想问，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去过挺多地方，无论是国内或国外吧，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心里头都有一个答案，就是觉得哪个城市的人或者哪个国家的人是最懂得生活品质的。可能这个问题会比较那啥呀，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品质这个事情本来这个定义就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它至少是有一个答案的。对， 其实我特别想说一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当然如果学姐去过可以看，就是看看是不是真的像我想的那样。我是觉得法国的女人特别会享受生活，也很注重这些品质感，因为就是我关注了很多法国的博主嘛，就是经常翻墙逛 ins， 然后我就觉得看他们的照片传达出来的那种状态，对，然后就我特别喜欢那种状态，所以我也很想去法国玩，然后去感受一下。 我觉得在巴黎来讲，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蛮有自己的风格，或者就是我刚刚形容的，就是很有自己穿衣打扮的态度，就是他们所谓的趋势或者是潮流，就是我感觉就是不一定是说这个衣服它足够新或者足够怎么样，他们很多可能穿的都是破破旧旧，或者是很那个就有磨损啊什么的，就看起来但是都很整齐，就是我觉得就是要么就是说你皮鞋可能会磨过，但是它还是很打得很亮啊，然后就是各个身上什么围巾啊帽子就至少色系也很搭，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穿衣打扮的一个怎么说呢，他们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吧，但是这个风格又很不能讲他们所有人都很统一，但是就是属于简单的美，就不是我不知道啊，就是我其实不太能，比如说在北京就是三里屯那种风格我就特别不能接受，然后 我也是 那种暴发户的感觉， 是的，就是一身潮牌什么那一堆 logo， 然后我就不行。我觉得就是可能法国人对于生活的这种 态度，就不光是体现在穿衣打扮上，因为他们包括欧洲、意大利可能也是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没去过英国，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就是或者是说有没有身边有英国的朋友聊过这个问题，就是都感觉他们的修养也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也是被经过训练的吧。对，是的。然后我想想，对，我觉得如果从我去过的这些地方里面懂得生活品质的，法国和瑞士不相上下，但是他们追求的方面不一样。就像刚刚雨晴讲的，法国人可能就是在穿衣打扮上特别有风格，然后可能就是在比如说他们就是法国是一个就酒吧或者是咖啡厅会开到很晚，然后早上起来七八点钟路上是没有人的，因为他们都不会那么早起床，就基本上是十点钟或者十一点才开工。当然就是前段时间那个很流行的那个 Emily in Paris 那个剧就非常典型的在说法国的一个生活状态。对，然后瑞士呢是因为他们湖光山色，就是整个风景都太好了，所以他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这个方面可能更多体现在对于大自然的拥抱，或者是对于大自然的就人和自然融为一体的这种品质的追求上吧。我觉得就是我还蛮喜欢这两个地方。对， 我觉得从这个问题上，从这个问题的答案上，我们就很明显能看出来不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日本因为日本就是生活很方便，就是他把你整个生活的效率提升到了一个极致。你想要就你就比如说生活当中你想去用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也好，或者是你去到外面你的 access 到各种各样的不管是商品还是服务还是等等之类的，它全部都规划的就是分门别类特别细致，你想要什么什么都有。就是我就很喜欢这种生活状态，就是生活非常的方便然后效率很高的这种状态。然后我对于那种，但我觉得比如说对于那种像你们说的 enjoy life 的那个还是对美的那种，我觉得我对于旅行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去欣赏那里的一种生活。然后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真正想要生活的地方可能更偏向于像日本这样的地方，就是他把一切都给你安排好，然后你就不用去操心任何事情，我觉得生活的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然后我就很喜欢这样的地方，我就会觉得就有一种生活无后顾之忧的感觉。我觉得对我的包括其实你像日本的家庭里面你即使是再小的房子，它所有的那种不管是设施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也好都给你设计的非常的健全，然后也都很好用。就是我觉得它对于这种生活的细节上，就是从功能和实用主义的角度，我觉得他们是做到了一种极致。然后这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对， 其实因为我确实也是对日本的印象也还挺好的，就是除了它很多东西都是小小的，因为不太适合我们这么大只的人，对对，但我觉得就是他们想东西想的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细分的非常明确，或者是说比如说他们对于一些收纳对于一些整理就是这方面都特别在行，然后可能就是也反映出来他们对于品质上其实是有追求，就是空间虽小但是五脏俱全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虽然我们比较拥挤，但是你的这方面的这种生活品质不能丢，他们会尽其所能的去提升这个体验，我还蛮喜欢这一点的。 是的是的，我是没有去过澳洲了，我觉得雨晴可能 是。其实澳洲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悉尼墨尔本两个城市给人感觉还是就是比较就给人感觉比较舒服，然后比较怎么形容呢，就是会更精致一些。然后像其他城市因为澳洲人嘛，真的就是冬天的时候上面穿个羽绒服下面短裤露着腿穿个加个人字拖就出来了，就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对，然后就是从穿着上看啊，如果是从就是生活的一些日常我发现很多就是 澳洲的男人会就是他那个下了班之后会买花回去带给就是可能是女朋友啊或者是妻子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还挺有仪式感的。澳洲的每个超市里面都会有专门卖花的地方，对，然后就大家像挑菜一样去挑一束花然后就带回去，然后挑束花然后再顺一瓶酒，就比较有仪式感。 哎，刚刚说到酒 你说到花和酒 因为刚刚我有说到法国就是他酒吧会开到很晚嘛，就真的我所见到的，因为我当时去法国玩的时候我特别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时间点，就是对于他们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这种洞察，所以就真的我是半夜一两点钟我还在外面晃悠，我还在看他们都在干嘛所以其实无论是说就真的不只是年轻人哦，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国内大家对于这种半夜还在外面晃悠的他是有一种偏见，或者是说是有一种 stereotype 在作怪的，就是说就会感觉是年轻人，就是或者是说就非常不安分的年轻人，或者就不着家嘛，就是有这种感觉。但是对法国人来说真的就是半夜一两点钟，除了一些年轻人可能就是玩或约会或者怎么样，还有就是有一些真的可能看起来就已经四十多岁，然后也有可能是夫妻啊，或者甚至更大，就真的坐在咖啡厅街角，是坐在室外的，就是在聊天，对，有可能是朋友，但不一定是说夫妻什么的，就是反正能看到有人是就一小杯酒或者是一杯啤酒什么的，就坐那儿就边抽烟边聊，就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是一种很新鲜的体验。 嗯， 对， 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的日常。 是的，我因为刚提到了酒，突然从稍微有点困的感觉里面又醒了过来 突然兴奋起来了没有，其实我想说的是你们会为了去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聊到的在不同就是不同的城市或者是国家你能感受到的这种就整体环境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还蛮不一样的，你们会因为这种区别去选择自己在什么地方生活或者工作吗？ 我特别想说我会的 我会的 这是你选择上海的原因吗？ 对，其实当时回国的时候也有纠结过到底是去北京，因为北京有很多同学在嘛，有很多朋友，然后到底是北京还是上海。我在上海就是先因为刚来的时候也是先实习三个月嘛，然后实习完我就决定我要留在这儿了 我知道西西有话说，因为 我很心虚的讲说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是很想去上海感受一下的，就是或者是说我非常知道北京不具备我对很多生活品质的追求，但是就包括有一期我们去跟那个艾菲他们那个节目串台的时候，艾菲有一次灵魂拷问我说，所以你最后为什么还是选择了离家近的北京呢？然后当时就 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你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挺重要的，但是你为什么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呢？或者说你当时回国的时候为什么选了北京？ 我选了北京是因为，我还是考虑，我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对于北京这个环境，因为我毕竟熟悉，就是比上海熟悉一些，就是如果论适应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困难程度上会比上海要简单一点，然后又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的文化虽然就是可能我们在讲生活品质的时候它确实是差了那么一些，但是就是我对于这边人的处事的方式或风格我能掌握的程度，或者是我能在跟他们共事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了解到 OK 他做这个反应，或者是说他说这些他可能背后是有什么样的意思，然后我可能这个方面需要花的时间和精力会少一点，就是这边的人的处事风格我可能是稍微因为待的久了所以感觉这方面会没有那么困难，但是我现在 放在现在这个阶段，我还是挺想去试一试的。 那你会去做这件事情吗？因为其实换一个城市，我其实想知道这个 成本很高， 这个驱动力到底有多大，就是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换城市确实成本就是挺麻烦的吧，我觉得，嗯，从各个角度来说。 对，我觉得就是，嗯，这个一方面是说，我们讲这期话题对于生活品质或者是这个事情对我的重要优先级的程度，第二个是你到底想不想要稳定，就是当然我们其实稳定这个词 也有很多含义啊，当然就是说你想不想，比如说 我有朋友就前两天还在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决定一直要待在北京，这个问题我自己是没有答案的，就是我自己没有答案，我也没有办法给到别人答案。 你还在一个纠结的状态中是吗？ 不能叫纠结，就是我觉得是看机会，或者是我觉得什么时间段怎么说呢，就是我不太会后悔自己在有一些时间点做的决定，就是所以比如说我有可能真的做一个非常不太好的假设，比如说我三十五六了，可能到那个时间点我还想要换个城市可能在很多人眼里这不是一个很正确的路径啊，但是我觉得还好了，就是我那个时间段我追求什么，我会很 follow my heart。 对，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正确不正确了，都是其实自己人生的选，这个我们在节目中经常聊到，就是你怎么样去去遵从自己的内心，不被外界的这种各种环境去影响。但我觉得其实刚刚你讲的那个机会和时间点其实也挺重要的，就是我们去讲这种你去改变自己的比如说你去换一个城市它的成本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三个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你从国外回国的时候，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你去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一个城市。然后当然你们两个刚刚也都讲了，就是为什么要选，当时你们为什么要选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但是当你在一个城市定居了之后，你再去整个挪动，因为包括你的工作，你的家庭生活，然后包括你的人际关系都在一个城市，你去换到另一个城市里是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的，然后我觉得这种时候你的这个需要就是顾虑就会多一些吧，所以一个好的时间点确实也很重要。当然就像你们刚刚就回到我们刚刚讨论的问题，就是你会为了这件事情去选择城市吗？我其实就还好，可能还是我一直觉得这个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处于一个另外一个状态，就是我可能只是单纯的想从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的角度去换一个城市，就比如说我可能如果再回国的话，我首选肯定不是北京，因为我已经在北京之前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十年了， 体验过了，对 enough for me， 就是我需要换一个其他的一个城市但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北京的生活品质不够好，就而是说我想要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的状态，去体验一种其他的感觉。当然比如说如果我去上海的话，那我能够体验到那种不一样的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这是很好的。那如果不是上海，即使其他的可能生活品质还不如北京好的地方，我可能也会选择，那只不过是基于其他的一些因素。对，但我觉得还是说刚刚说的那个机会还是蛮重要的，因为这个成本就是确实是比较高。 我们尤其是在这个议题下，这个生活的品质或者仪式感，我们讲的都是说我们自己对于品质的追求是什么样，或者对于仪式感的这个定义，这些要求，这些哪些，就这么说，就是仪式感会为我们带来心安的感觉是有哪些事儿，但不是去通过别人的评价，或者是说别人觉得你的这个品质或者仪式感是好或不好，是对是错。就像刚刚我们有在聊，我们不去讨论对错好坏的问题，我们讲的都是说我们自己对于这个决定也好，或者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想法是有多自信，或者是多怎么说呢，就是为了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感受。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嗯， 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的选择，或者像雨晴一直说的，就是他的主观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我觉得也是这两年我会慢慢的，至少对我自己来讲，就是我对于别人的评价，尤其是对于异性的评价，就没有那么不能说不在意，但是至少会没有那么让我自己 struggle 了吧。 嗯，就是因为我们这期讨论的话题嘛，我还是最感慨的是，就是认真生活对一个人的改变是真的很大。对，然后就是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或者是能让自己感到舒服的那种生活方式，然后以这种状态生活是能让人的状态越来越好的。可以就是把这些各种就是小细节啊，就是坚持下去。 其实是给自己的生活一个良性循环，就是你真正的能获得快乐，获得幸福感的东西，然后你认真的去做它，你就获得更多的幸福感以及更大的驱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对， 嗯，对， 是的， 这是会让一个生活越来越好的一种状态和趋势。 下来我就特别有一种感慨，就是我感觉我身边的姑娘们都好厉害，然后都 是的， 都很有自己的生活态度， 优秀。 是的，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大家已经跳脱了很多固有的这种什么审判体系，然后就是感觉大家都还挺 enjoy 自己现在的这种状态的，这种感觉特别特别好，我觉得我特别希望我的朋友们都是这样，都是很正能量的。对， 是的，是的，就是在一个真正自己想要的一种状态当中。 是。